你好，我是梅沙科技创始人蓝军 Blues，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提升互联网产品团队研发效率的一些实践。研发效率未达预期是很多团队都会遇到的问题，项目延期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其原因也是多种多样，可能是因为遇到某个技术难题解决不了，可能是因为需求发生了变更，可能是因为设计提出了修改方案等等，表面上总有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导致延期。那延期之后要不要追责呢？一个问题留给大家。然而，不论是否追责，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研发效率太慢的问题。我们需要找出更深层原因，总结经验与教训，避免再踩入同样的坑。这里分享一个我从腾讯学到的分析方法，冰山模型的要因分析法。我在文中插了一张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如图中所示，研发效率未达预期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只是表象。在水面之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是真正的诱因。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其分成三类：一是近因，即表面原因；二是过度因，即深度迷惑我们的原因；三是远因，即改善后能从根本解决问题的原因。所有这些原因都是从实践过程中不断发现总结而来的，所以我会组织产品、技术、设计等所有相关人员进行头脑风暴，来找出研发效率低下的各种原因。做产品需求的时候头脑风暴，查找原因的时候自然也可以用头脑风暴。问题头脑风暴的关键是尽可能多的举例，不要反驳，把所有能想到的问题都列下来。最后我们列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需求评审不到位、执行态度问题、执行能力问题、动力性不足、考核制度不完善、沟通不到位、不理解整体规划、招聘问题等等，涉及到方方面面。仅仅找出原因还不够，为了解决研发效率过低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与评分，找出其中的关键点。我在文中放了一张图作为例子，图中我将总结出的所有原因列成表格，分别在横向与纵向一一举例，再两两比较进行打分，是因即负一分，是果即加一分。举个例子， A 和 B 相比较，如果 B 是 A 的因，那么 B 得负一分， A 得加一分，反之亦然，如果两者互不为因果关系，就记零分。然后在表格最右一列对每一行的分数进行求和，得出每个原因所得的分数，并进行排序。按照之前的设定，是因即负一分，是果即加一分。所以可以看出，分数越高越代表这个原因是近因，只是表象；分数越低越代表它是远因，更深层的原因，一旦改善能从根本解决问题。举个例子，我的表格中得分最高的原因是需求更改过多，有8分，得分最低的是导师指导不到位，有负11分。显然前者只是一个表面原因，而后者是更深层的根本原因。那怎么判断其他原因到底处在哪个水平呢？我们可以把最高分和最低分分别除以2，得到的数字就是近因和过度因，以及过度因和远因之间的分界线。还是以我的团队为例，最高分8除以2等于4，最低分负11除以2等于负 5.5， 那么得分大于4的原因就是近因，得分小于负 5.5 的就是远因，而处于两者之间的就是过度因。在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归纳之后，我们团队研发效率未达预期的近因包括需求更改过多、产品架构能力不足、项目管理能力不足、项目推进意识不足、不清楚整体规划、交互能力不足、执行力不足、版本发布拖延等。过度原因包括版本计划周期长、需求分析能力不足、合作分工不明确、目标路径不清晰、全局意识没有方法、负面情绪、主动性不足、对项目理解不足等。而远因包括招聘问题、专业培训不足、导师指导不到位等。可以看到，远因基本上都和领导者相关，很多时候老板就是公司的天花板。另外，因为问题特别多，很多都没有逻辑性，所以需要找到他们共性的地方，并对其进行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组织与制度问题、能力问题、沟通问题、招聘与解聘问题这四大类。然后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可以针对这四大类问题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以组织与制度问题中的研发流程为例，各个公司研发流程的整体步骤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无非是先提需求，然后需求评审，评审通过后出设计方案和技术方案，接着是开发，开发之后是验收，包括产品验收和设计验收，待验收完再开发提测，如果一切顺利就可以进入发布环节， 而在正式发布之前还有灰度发布，最终才正式发布，大体如此。我们也是按照这套流程做事儿，但细究之下发现在实际执行中会遇到很多问题。目前我们在使用的是腾讯的研发管理平台 TAPT， 它的默认流程没有问题，只是还不够细致。于是我们对它进行了梳理，梳理之后发现中间的很多环节都可以进一步细化，以符合自己的研发流程需要。举个例子，光是需求一项我们就梳理出了21种状态，包括新需求状态、挂起状态、规划中状态、已规划状态、需求评审状态、已拒绝状态、设计资源分配状态、开发资源分配状态、需求讲解状态、技术方案评审状态、 UI 设计状态、 UI 稿评审状态、开发中状态、需求变更状态、 UI 验收状态、产品功能验收状态、开发提测状态、测试状态、产品发布状态、外网验证状态、已实现状态等。 TAPD 里面没有那么全，很多步骤都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定义完详细流程之后需要进行流程的跳转，而流程跳转也是在这21个状态之间进行，非常复杂，所以我们需要确定每一个流程能够跳到哪几个流程，每个流程的负责人是谁，下一步他能够进行怎样的跳转等等，把所有的环节都梳理清楚并明确负责人。这样梳理下来之后，整个流程图会很长很繁杂，但对提升团队研发效率的效果非常明显。最初没有细化流程图，也没有按照流程图做事的时候，遇到问题后团队成员就会比较迷茫，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也不确定该如何解决，甚至搞不清楚下一步的做法。当然在总结细化出这个流程图之后，我在团队中进行了很多探讨和培训，让他们能真正清楚这个流程，并约定好每一步的评审人员和把关人员，确保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处理。小结：研发效率未达预期是很多管理者都会头疼的问题。本文分析了这一问题背后的诸多原因，包括需求评审不到位、执行态度问题、执行能力问题、主动性不足、沟通不到位等，并通过冰山模型的要因分析法将这些原因分为近因、过渡因和远因三大类。同时通过提炼共性将这些原因分成了组织与制度问题、能力问题、沟通问题、招聘与解聘问题这四大类。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有针对性的从这四个方面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本文还分享了改善组织与制度问题中梅沙科技在研发流程梳理方面的实践，包括细化需求状态、定义详细的流程和流程跳转图、确定每一个环节的把关人等，将细节掌控做到位，这样即使出现问题也能及时定位快速解决。接下来我还将分享为提升研发效率，我们在能力问题、沟通问题、招聘与解聘问题等方面的实践，欢迎继续关注。作者简介：蓝军 Blues， 梅沙科技创始人，致力于教育加互联网行业产品打造，原迅雷产品总监，腾讯 YY 语音高级产品经理，公众号 ID Blue Middle， 已经写了600多篇原创文章，欢迎交流。